欢迎到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大年初三，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口福平安啦。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咧，呢个礼拜咧真系积压咗好多新闻啊，嘢都颇多立立乱乱嘅。 先讲都系白事先啦。 咁就漫画家远川Tomohiro就过世，咁佢最代表性嘅作品咧， 代表作就成为逝世噶啦，即系其实都几耐冇消息噶啦，佢可能都系身体问题啦咁样咯。 我听过佢，听过佢嘅名咯，我就冇睇过，冇对佢作品特别动画都冇接触过咯。成为世界 十几年前嘅事咯，只能讲佢近年真系冇咩消息，所以我可能啊，真系我推测咋，即系可能你因为佢身体唔太好啊，咁你知漫画连载其实是一个好费体力嘅功夫啊，咁啊，咁可能佢顶唔顺啦吓，咁我都觉得啦。 唔系引一个成人漫画家招致嘅讲法就系咩？又唔出名，又燃烧生命，结果画完乜都冇好处嘅工作嚟噶嘛？ 八马俾都讲啦，你画漫画系种赌博嚟啊嘛。 咁就我会听过佢名字，就因为佢嘅成为世界咧，系能得麻美子嘅第一次做女主角嘅作品，所以我听过佢嘅名系咁多啫。咁就祝安息啦。好啦，跟住有啲 动画消息啦， 动画班东京动画大赏2024。 咁呢个奖本身就真系冇乜冇乜价值噶，老老实实。 咪咯， 都顺便睇一睇啦。 年度最佳动画剧场电影就 First Sam 登。跟住最佳电视动画我推孩子，最佳监督就井上雄彦，最佳剧本井上雄彦，最佳美术中泽大树，最佳原画师就 Slam Dunk 咯。 基本上都系奖，几乎都系俾晒 Slam Dunk 噶啦。 就得咪得到原画，得到最佳原画师本田雄就系苍鹭少年同埋最佳音乐用阿 Sobi 咯。 即系其他大部分都系俾晒 Slam Dunk 噶啦。几 冇嘢好讲嘅，所以系要讲一句，唔好浪费我时间。 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琴日咧，就系Liela 演唱会，咁咧就东京站就结束啦。咁又一如所过往，就喺最后一日就宣布新消息，就系等于佢年中就会有嘅fans meeting， 再加埋演唱会啦。跟住就系佢嘅第三期动画，就今年10月，亦都会继续喺HK 嘅 ET 嚟播嘅，即系话香港睇得到嘅，只要你唔介意，只要你用咗VPN 嘅话。咁就唔知，唔讲啦，因为我一讲嘅话咧，我对呢度呢啲嘢我要长篇大论嘅，所以我跳过去唔讲，好简单。 咁啊，新作仲有呢个冲绳方言女孩嗰、那个原作个名就好长，通常我都咁样叫佢嘅啫，就系冲绳喜欢上的女孩，方言讲得太过令人困扰。咁啊， 我谂起就而家电视播紧嗰套咩北海道辣妹嗰套。 类似嗰种概念啦，嗰种用即系地缘去做叻他嘅恋爱喜剧啦，咁样。 我睇完就系、是、即系嗱，我唔讲呢套我冇睇，我唔知啊。但系我都讲到北海道嗰套就系、是，你成套嘢，你除咗佢舞台喺北海道北件事之外，你完全我睇唔到任何关于北海道嘅北海道嘅叻他。咁用北海道做乜啫？你投其乜嘢地方得啦？你知唔知叫做咩啊？要为呢个讲北海道方言嘅女主角，又系辣妹中意嘅平凡男主角，妖咁完全唔知道做乜嘅。 咁呢套就融入咗好多嘅，咁啊龟头明你去做女主角嘅，咁我真系唔知道如果佢讲方言系讲成点，我真系唔知啊。 因为咧喺声优界里面有啲唔系方言声优，但系唔知点解成日配方言嗰、那个咧，例如佐仓绫音咧就成日配咗啲咧需要讲方言啊地方嗰语嘅角色嘅。但印象中鬼头好似唔系呢度，唔系呢个声优咯， 唔系好熟啊。我印象中同标准语嘅差距应该系几大嘅，直情系听唔明佢噏乜嘢啊嘅程度嘅会，咁唔知佢会表现成点样啦吓，睇一睇啦。 因为其实依应该依十零年咧系多咗好多所谓叫做方言系嘅，即系地方言通嘅地缘动画咯。即系好似迟啲会播嗰套爷爷奶奶年轻化嗰套咧，其实成套嘢最大卖点就系咩？由头到尾两个主角都系讲中兴康， 因为以前系比较大家都好 避忌啲，所以需要方言嘅，除咗除咗关西话之外， 其实呢套嘢都系有咁嘅成分喺度嘅，即系就系因为佢避忌，就系因为佢即系佢有好多以前，尤其是以前啦，而家比较唔会，即系觉得讲方言好羞耻，好好咩啊？ 咁然后从而产生一种民族性啊。至以前通常系呢种民族性通常有关西康嘅，除咗关西康之后，几乎就影都唔见其他，但系而家就其他都会有见得到咁啊，咁样嘅一套作品咯。咁啊，另一套咧呢、这个百合姬嘅漫画动画化，咁啊恰如细雨般的恋歌，咁啊即系你见佢咁诗意嘅名咧，你都可以估到佢大概个风格咧，就系种非常之王道嘅百合姬漫画，非常之王道，即系所以即系中意呢种嘅。我谂大部分中意百合嘅都唔会讨厌呢类型嘅王道作品，唔系点叫王道啫？ 至少唔会太重口咯，因为我怕重，因为我怕太重口。 啊，即系因为百合机上面系有啲系真系好捻重口味嘅，即系各种方面好捻重口味，唔一定系咸湿噶，即系有啲系有啲好用嗰啲好。个样好 cute， 但系入边系切开完全系黑麻麻嘅，即系呢套系唔系放心，呢套系黄道标准嘅。 好啦，跟住咧就本周一单其实几大嘅新闻嚟嘅， 几拗头啊，老老实实首先应该就唔太影响到我嘅呢、这个弗里兰嗰边就话禁止所有十八禁嘅创作，但呢个系冇系突然间标出嚟噶，之前冇嘅，之前系允许嘅。咁大家都知啦，咁佢动画化红咗，你话要红佢都红咗成季啦，上季嘅事嚟㗎嘛。咁点解会而家先出现呢？咁啊有传闻，即係老实讲，我觉得大家听完笑完就算啦。有人话哦，因为呢之前呢台湾唔知边度呢啲 cosplay 呢个尺度太大啦，咁啊结果呢就要令到人哋官方顶唔顺，所以就禁止你去咩咁紧。即係曾宪子 JPG 囉大佬。即系知唔知边个曾庆智啊？ 依单嘢咧，其实咧就一般嚟讲咧，就大家认为起因就系台湾嘅台湾写真展。 唔系大家认为，系有啲人咁样传。我点解我就系讲紧呢个传闻啊？就系曾庆智多 JPG， 你讲埋件事先。 嗱，咁咧就咁咧就喺上个礼拜台湾嘅写真展，咁咧就揾有两个泰应该系佢喺泰国泰裔喺日本活跃嘅 cosplayer 即系专卖相嗰啲啊，咁就表演。原作嘅若水容三嘅他，咁你依上咧一传出咧，其实咧我睇咗条片咧都勾咗咯，之后咁讲就我觉得勾咯，喺啲应该嚟讲就系咩？喂，你除咗三点五路之外，其实即乜都玩晒咁就系嗰种情况之下，咁我咧如果真系咁嘅话，我觉得唔意外。 嗱，我睇法咧就见嘢过唔过分 ？OK， 肯定系过分嘅，唔使计，唔使讲嘅。问题在于，即系咧你一个偏远小岛国。你日本是从来都不管外国的。 不是的。有一样嘢搞清楚，就是其实不论TSE 又好，或者是 TRE， 即是台北成人展，其实在日本是很红的。 会传回去日本。 很红的，是很红的。 我知道，但是问题如果是会因为某些地方赤道大赤道 cosplay 而去禁的话，早撚八代就已经禁了。他刚刚动画一出，即系佢之前漫画年代冇咁多人睇，冇咁多人成，冇咁多啲出格嘅嘢 ，OK， 仲好。但系动画播完之后红咗咁耐，佢啲大尺度 cosplay 要出就出咗好多次啦。 唔系大尺度 cosplay 唔系问题，其实因为嗰阵佢个表演出咗问题咯，即系叫做咩？你 cosplay OK 嘅，你性感 cosplay OK 嘅，即系你个 copycat 随便都有三点问题，就系台湾嗰啲 cosplay 其实系好紧过分嘅，依系真嘅。 我知啊，就係講緊呢樣嘢。向來佢哋啲 cosplay 有部分係嚟揾食噶嘛，係咁過分，向來都係咁噶，亦都唔係第一個。甚至你要將佢限縮到落去《葬送的芙莉娜》嘅角色都好啦，佢都唔係第一個。所以我唔相信會因為一單半單咁樣嘅嘢，佢哋會禁。 我覺得會，我覺得關係有關係，而且我覺得幾關係都幾大，因為我呢个展我唔知道几，我唔敢话呢个展有冇咁夸张，但如果台北国际成人展咧，系真系好红嘅，系红到系咩啊？日本人好多日本人都鬼晒，都话点解我哋唔搞呢咁嘅展，要俾外国人搞啊？点解我哋去外国睇？点解我日本最 top 嘅女优去晒外国搞展，而唔系我哋要搞啊？ 嗱，阿先生，佢哋唔系话因为佢哋好关注人哋嘅展，而系佢哋用呢个嚟做借打嚟噶。作为一个瞄点嚟嘅啫，佢只系话喂人哋有乜乜嘢，点解我哋冇？就系佢重点唔系人哋有乜嘢，而系我点解我哋冇？ 因为其实呢样就咩？就系点咧？就系呢个展喺日本咧系好应该咁就系呢几年台湾喺搞呢类展啊，即系呢两个又是台湾成人展啦，啊真系红到系叫做已经成咗叫世界城市嘅，好多好多日本人亲自走去睇嘅，因为本啲各种问题啦，搞唔起啦，咁 搞到个个，总之咩，你除非完全唔中意同啲 fans， 即系有啲你知啦，成 AV 度有好多都系同有啲社交障碍噶嘛。除非你唔中意接触 fans， 或者对依类活动冇兴趣嘅，有类优惠咁嘅，唔系话个个你都争住去，你未去过你唔系第一流嘅。咁我依个节都有依个类写字，我系有依类咁嘅味道，就系咩？喂，有几依你讲真，你卖依卖相嘅有几多机会就咩？你可以入到所谓叫一般嘅传媒嘅报道啊？嗰、那个一定去争住去嘅，所以就叫名气一定有，一定系报好多人报道。小学馆留意到，我觉得都唔奇怪。 我理解你想讲乜嘢，但系冇可能会因为一个咁样嘅 event 过尺度，而将一刀地将所有 R18 嘅创作，记住啊，唔系 cosplay， 唔系成，系所有 R18 创作。 唔系咁，我都咁讲啦。咁你俾个解释我，点解要突然间整啲咁嘢出？突然间点解小学馆咁啊？你除咗咩系？ 我唯一可以接受嘅就系、是、佢哋会咁样认为系因为咁，而我亦觉得唔应该。 但问题就系、是、都，但如果你唔会嘅话，你就谂嗰个解释出嚟噶咯。我亦都谂唔到，有啲咁样就系、是、除咗呢个解释，你谂唔到乜嘢，谂唔到第二个理由喺莫名其妙地喺呢个时间里面突然间整啲咁嘅嘢，只有呢个可能嘅啫。除呢个可能，我谂唔到第二个可能。 我呢个系时序谬误嚟嘅，系纯粹因为佢两件事之后发生，然后你将佢视为因果，呢个系一种逻辑谬误嚟嘅。 但问咁我就咁你解释唔到噶咯，小学馆发神经。 呢、这个绝对唔系小学馆嘅问题，虽然佢套作品喺小学馆上面连载，小学馆从来都唔会特登走去禁十八禁，正常大部分作品都唔会咁样做。通常会某一套作品去禁十八禁，或者系禁某啲嘢，通常就系有绝对嘅话语权嘅人，最熟嘅就系马良啊嘛。点解马良禁？唔系因为国川，唔系因为 CY， 唔系因为嗰啲嘢，系因为嗰啲马主本身唔得，即系有原因嘅，即系或者系呢个田中芳树唔俾 BL， 都系原作者或者系啲版权方唔俾。咁呢度入边正常，我啱啱讲咗啦，小学馆唔会啊嘛，咁唯一就系作者咯， 作者咯，因为因为中间就系突然间一件，因为傅里年唔系红，傅里年红咗好都相当一段时间嘅，系动画未上已经红噶啦。咁我谂唔到乜嘢理由突然间会爆翻咁嘅嘢，而同呢啲冇关咯。即系嗰句就系、是，喂，系两件同先后出现可以完全冇关系，但系呢两样嘢你话俾啲完全冇关系又真系隔咗啲，即系有时唔好太过低，唔好太过低贬自己。有啲衰嘢传先嚟嘅。 点解我会觉得唔系呢？系因为其实台湾大尺度嘅傅里年嘅 cosplay 有，而且唔止一次，而且大 event 入面都唔止，一路都存在。即系话突然间呢个政府禁止卖酒，点解？因为琴日我酒驾，所以政府就禁止卖酒啦，合唔合理先？我觉得咁样 呢、這个先冇乜算啦，我唔讨论呢个问题啦、啊。即系我只咁讲就系、是。话冇关系咧，就肯定冇。我话我唔相信冇关系、嗯，但有几多关系就唔敢讲、嗯，一定有关嘅。 结论而言咧，总之佢就现在系一刀切，所有 R18 都唔再系官方默许嘅状态。大家都知道二创有部分系直情允许二创噶嘛，甚至佢亦都唔限你系咪十八禁，但系而家讲到明，所有嘢都唔俾。咁引申入去咧，就系、是、有部分平台就已经将R18 嘅下载架。咁当然呢个应该系应官方要求啦吓 ，DMM 嗰边就已经落咗架啦，咁DOC 嗰边好似都落咗架啦。对某啲人可能会有啲影响啊，对我嚟讲冇乜影响啊。老实，我既唔睇佢啲 R18 同人，亦都唔画佢啲 R18 同。总之结论就系咁咯。咁会唔会收回成命咧？咁啊睇情况咯。之前都有试过有收回成命嘅前例嘅。如果有画嗰啲啊，自己攞走啦吓，或者系趁仲有啊，仲 download 翻啊，自己谂掂佢。好啦，咁啊，讲翻啲开心啲啦。咁啊，签署公布第三部电影嘅消息啦。咁啊，亦都系讲到明，阿詹基里系会出嘅。 因为如果冇詹基里嘅话，就揾鬼睇嘅。好咯，好认真，我直情唔客气讲个就系呢套嘢点解会成功，就系詹基里咯。咪前嗰两集冇詹基里，佢就神演出，佢真系我嘛，我未知话完全唔睇得嘅，但系肯定少一半以上，一半以上魅力。呢套嘢完全靠演员嘅。 咁啊，因为之前詹姆水二出嗰阵时啊，佢就已经话我考虑紧退休啊嘛。虽然嗰阵系考虑啫， 咁调返转讲啦，就算佢考虑，佢淨係属于考虑，唔係话确定要退休，你他妈你退休咗都可以俾人捉返出嚟复出㗎嘛。即係呢啲有尤其是一啲作品係续作嘅情况下，有时都会破例重出㗎嘛。咁啊、当然啦，唔係唔肯定嘅。咁啊，咁而家就先讲係传媒报道嘅啫。咁但係相信应该係嘅。超级绝杀预计就2024年12月喺去上映啦，咁当然呢个时间就大家参考啦，大家知道呢一两年啊，你都预咗电影嘅时间表都会打到乱晒噶啦，咁样啦，但系有就得啦，迟唔紧要啊，有就得噶啦，咁样啦。 好啦，跟住新作啦， 都系新嘅续作 就系、 是、续《龙马落场》 系啦，继续阿布欢。我睇见呢个位，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又阿布欢、 未到字，虽然机率都唔低噶啦，咁啊， 因为大家净系谂到就咩，一谂到罗马六场，第一个脑会响嘅就咩阿布欢。 我因为我睇罗马浴场嗰阵时就系漫画，因为嗰阵时仲阿布欢仲未演佢呢套嘢嘅，咁不过唔紧要啦。咁之前去到2013年就停止连载啦嘛，咁隔咗成10年之后，唔知佢屎忽痕啦定乜嘢啦，咁佢又再重新连载过。老实讲啊，当初啱啱出嗰阵时即系零几年嗰阵时啊，未到2010年嗰阵时我谂紧，哇呢套嘢嗱你佢呢个咁。你话咁限定嘅概念啊，点样可以继续做落去？但佢就真系可以整到好多唔同嘅嘢去俾佢讲，即系你谂下一个咁窄嘅桥啊，一条桥嚟嘅啫嘛，佢可以一路讲，咁啊开始变成啲文化详细啊嗰啲嘢咁啊，结果都连咗5年啦，2008年去咗2013年，咁而家竟然可以再开，我谂紧到底系因为历史叻他讲唔完啦、啊？定系佢又屎忽痕定系点咯？我想睇佢到底仲可以讲啲乜嘢？老实讲，因为佢呢个模式啊，玩咗咁多年噶咯，已经咁啊，佢会唔会又见翻阿布欢日剧化咧？咁啊，唔知即系原作都未开始连载，冇咁快讲咁厚啦。啊，跟住啲八卦嘢啦，啊， 首先就系、是。屌真系呢单嘢真系笑落，真系网络直情系大笑到扑街嘅嘢，就系、是、文春拍爆中村由一喺网游上边性骚扰总之性玩鞋系他，简单讲就系玩鞋系他喺网游里边用佢分身玩啲讲玩低级笑话，即系嗰啲撞腰嗰啲动作。咁咧，仲呢个出现就系、是、佢重点就系、是、一所有人都话中村由一嚟噶嘛，平时都系咁样噶啦。重点二，美田话由我写话，我写仲多啊。跟住重点三就系、是、摔角手 Great Organ 话 good 参田之和嘅伴侣唔系喺度嘅时候都仲咁做。嗱，真系咁样嘅。咁咧佢嘅 Stokula 一个叫做咩？喺开一个叫做呢期一个系本企话嘅，就系、是、开一个 GTA 开一个 server， 咁个 server 里面就净俾直播主玩嘅。咁喺呢个 server 里面做嘅所有人咧，都知道对方系真身噶啦。咁咧就你喺个 server 里面即系享受生活啊，滑水啊，玩咁样，就俾人直播用嘅。咁咧喺呢个 event 度咧，阿中前咧性骚扰某个 VTuber， 咁就俾文春拍报。咁呢单嘢出咗之后咧，美田啊咁咧就笑碌咗喺度，因为而家佢 fans 话：咁中村由一嚟噶嘛，佢平时都其实讲下系他噶啦。而佢 fans 讲法就系、是。咁嘅嘢唔好报啦，除非你拍到啊，中村由一同参田智和去开房，唔系嘅话，我面不改容嘅。 即系老老实啦，呢啲咁小事嘅八卦，即系我就唔会睇嘅。不过你睇，你 系唔系因为重点唔系文春炮，系成班 fans 睇佢笑碌咗喺度反应。因为文春炮间唔中，佢对于宅嗰个反应咧，其实系好微妙嘅，真系。佢成日报啲大家啲宅会认为反面嘅嘢，但系啲宅认为咁样噶咯，系咁样噶啦。有咩奇怪啊？即系上次花泽香菜同埋花泽香菜结婚嗰单嘢，叫嗰啲人 O K 啊，冇问题啊，有咩问题啊？ 即系有少少文化冲突咯，你最多只能咁样讲啦。系啊，冇错，佢哋都系日本嘅，但系你又唔系艺能界同呢个 A C G 宅圈冇乜交集嘅，其实连文化都唔太相同嘅。 而最后都系最后咧就系美田嗰个讲法就系、是，但我觉得大家对于中村你嘅负面信任非常之深刻咯。大家相信中村就是咁嘅人嚟嘅。好啦，咁讲完呢啲笑料之后，讲下其他嘢啦。 呢我哋之前都提过噶，石柱由衣俾人，有人就恐吓佢啦。咁嗱，我都系嗰句，所谓嘅杀害预告，嗰阵时我已经讲，现在我都依然讲同一句嘅。 我觉得是吹大咗嘅，是报道嗰阵时，虽然理论上你话佢系杀害预告，系冇系事实嚟嘅，而且基本上系事实之全部嚟噶啦。问题就系、是，喂，我开口讲两句，同真系做呢个恐吓啊，系完全唔同嘅同一回事嚟噶嘛。咁啊，当然啦，呢啲你只要字面咁样写，鬼知你系有几认真嘅，亦都系而家系唔会够胆去当你随便当你开玩笑啊。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出事啊嘛。咁你只要出过一单，咁你就大人镬噶。所以你系你字面上咁样写啊嘛，我就按你字面上咁样解释，直接就当佢系呢个杀呢个恐吓，去告佢。咁啊，判咗一年。其实啊，先讲一年，我唔知道大家理解中系重定轻啦。其实几重嘅，以呢、这个以佢纯粹系恐吓嚟讲，即系而且呢个案情嘅恐吓，因为大家都知道恐吓可以撑好远噶嘛，即系你攞住把刀学鸠住佢，系为恐吓，即系你啱你网上打两句啊，边个去死啦，你都可以解读成恐吓噶，系可以有好大分别噶嘛。以呢种情况咧，佢话讲到去最终要坐监咧，其实系几罕见嘅。因为我哋之前类似嘅事件报道，你都报咗唔少啊。通常咧，如果佢第一次，通常系第一次噶啦，好少人有重返嘅。同第一次通常就缓刑嘅，最多都系罚下钱嘅啫。即系罚所谓嘅坐监，都系有呢个执行犹豫。日本咁写啦，我哋讲嘅即系缓刑。缓刑嘅意思唔系系指佢只要唔好再犯，佢就唔会再咩啊，所以基本上等于唔使坐噶啦。即系你系有罪啦，但系我哋又宽待为患啦，见你第一次咁啊，类似咁嘅嘢啊。但系呢次就直接判除坐监坐一年，唔轻噶，其实真系唔轻噶，冇 一年算重噶啦。如果净系发言嚟讲，真系完全重噶啦。其实 佢应该系好传统嗰种记恐吓信嗰种嚟嘅。我哋之前报过嗰单嘢啦，咁啊，嗱呢啲恐吓嘅咧，基本上咧十件九件半都报得到案嘅，因为真系太容易追踪到啊！你从你个信息 message 边度走出嚟，就已经可以好容易揾得到你边度走出嚟噶啦。咁啊，总之就抵佢死嘅呢啲，咁啊，俾人拉嘅做紧一单。我哋之前嗰阵时都有提过嘅，虽然嗱，我唔肯定系咪同一件事啊，剧情泄漏即系爆雷啦，佢系用据告嗰样咧，即系当然唔系告你爆雷，爆雷冇得告噶嘛，最多告文。咁佢就计呢个著作权法告佢，咁啊，我唔肯定到底系咪就述嗰单嘢啊，但系应该系噶啦，捉咗两件，咁啊嗱，先讲未审嘅，未审未判，所以系咪真系会拉会所咧？会拉，系咪真系要坐监咧？唔知道，应该就系之前就述胡志刚单嘢，虽然入边冇讲到，但系我印象中应该冇其他嘢系用剧情泄漏同著作权法呢两个 keyword。是相关的啦，咁样。咁啊，呢个集英雄同港男社一齐嘅，因为佢哋搞个网站，当初系唔知喺边个站走去提早订嗰啲连载出嚟，咁跟住入边个剧情系好大爆炸啊嘛，唔挑起大家啲伤心事啦，唔好讲详细啦，咁样应该系呢一单嘢嘅，咁啊，咁佢拉钩咗啦，咁啊未判，咁啊即系呢啲爆嚟死全家。我谂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啲业界消息，国川就收购咗骑路旅行嗰间厂 ACQUILE， 唔识读，咁即系佢国川下边都唔少厂噶啦，咁因为佢近年都收埋唔少噶啦，咁啊主要系收翻啲有制作实力嘅工作室。即系国川之前俾人串鸠咗好耐㗎啦，佢自己整亲 game 都系垃圾 game 嚟㗎嘛。咁佢近年其实系有除咗嗰啲摆明昆汀水嗰啲依然系咁嘅死款，但佢开始会有啲似样少少嘅 game 出，当然唔系国川做出嚟㗎啦，系佢收购返嚟嗰啲工作室做出嚟嘅。咁嚟嘅收埋呢个以佢个单个点讲大细呀其实都几抵下㗎。虽然我间嘢系之前系我以为 Square 嘅，原来系九号跟号或者系 Pushing 咗嗰间嘢啦。基本上呢档嘢喺日本嘅业务好大，但系大部分大家唔出名嘅。我有即系咁啊，佢喺佢之前系以前啊，系佢嘅子公司嚟嘅。咁而家我唔知系佢从佢手上啊，定系独立咗之后再话。总之就系佢又收归旗下。咁呢啲小工作室其实有时呢个年代唔依靠啲大公司咧，其实几麻烦嘅。咁佢而家有个大水喉咁射佢，咁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睇下咯，只要我相信国川就冇咁蠢，就系干扰啲下边制作室去做嘢啦。你自己唔捻识做 game， 应该就唔会走去干扰人哋咁样啦。 咁啊，跟住都系唔系收购，今次系入股呢、这个迪士尼就入股 Epic， 咁啊15亿美金，咁啊15亿美金嘅概念咧 ，Epic 大概市值系300亿美金左右，即系5% 左右， 即系又唔系话意思嘅 战略性入股咯， 系咯， 做呢个战略性合作，咁然后咁啊顺便即系入埋股。唔係呢種情況就好常見嘅，就唔係騰訊嗰種，因為雖然都係 5% 留下，應該係唔仲啱啱好踩住唔夠 5% 嘅，因為超過 5% 要報證監相關，我唔記得嗰個叫咩證監，好似要類似證監嘅物體啦要報嘅，咁應該係啱啱好唔到 5%， 咁佢就呢個戰略合作嚟嘅，就唔係純粹係投資等大家分錢嗰種，而係我想同你合作。咁啊，为表诚意，咁我入参啲钱入嚟，咁参钱入嚟，当然就系会变咗股票咯，咁样嘅。咁佢哋会进一步加强合作咯。咁佢睇中嘅应该系 Fortnite。咁谂调翻转咧，就系佢自己迪士尼下边都有好多品牌啊嘛。咁啊，佢呢即系大家近几年啊，你见迪士尼嗰啲走出嚟啲游戏，大家心照啦吓。即系咁，佢系咪想咁样去揾间有实力制作、有实力嘅公司去巩固自己做出嚟啲 game， 冇下下做咗啲固缩 game 出嚟，三 A 固缩 game 咁样去搞臭自己个朵咧？咁啊，有呢个应该有呢个方面嘅嘢嘅，亦都即系两个叫强强联手啦。咁样谂住有啲加成效应，身份拉得向一个非常正路嘅战略合作嚟嘅。咁对 Epic 嚟讲，亦都加啲点讲啊，加多少少人去投资佢哋，去平衡翻，唔好搞下搞到偏埋咗一边。咁而且佢哋都有到人哋旗下嘅品牌可以去玩啦。虽然佢哋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之前都出过唔少相关嘅合作噶啦。咁啊，而家进一步合作啦，咁样咯。另一个咧就传闻有少少传错，咁啊，虽然就虽不足而不远。咁啊，传闻点传啊？传咧就系传孩之宝就出售，即系卖底裤啦，就出售佢嘅家当 D&D 龙与地下城嘅版权卖俾腾讯。 嗯， 咁咧传咗几日啦，但系威世智就出嚟澄清翻，佢哋系有同腾讯喺《龙与地下城》呢个 IP 入边去做合作，但系就唔系收购，即系合作还合作，收购还收购，甚至注资嘅合作都唔代表收购，即系啱啱咁样啫嘛，应该系咁多嘅啫。咁可能腾讯有抌钱落去嘅，亦都唔出奇。咁你知腾讯而家几咁中意抌钱出去啦。咁但系佢哋唔系直接将佢买咗落嚟，差好难完个主导权应该都仲喺孩之宝上面嘅。虽然主导权喺孩之宝上面到底系咪一个好消息咧？ 唔知道，因为我完全冇玩过，冇接触嘅。 即系咁捻多年，我乜心都淡捻晒啦。老老实实对孩之宝又好，对威世智又好，对 D&D 都好啦。即系咩心都淡晒啦。你好似《匹克之门》咁样，你唔好搞鸠人哋嚟攞你个 IP 去做嘢，你就唔好搞咁多手脚，你放手俾人哋去搞。即系啦，你唔好手脚出去撑，真系撑。如果你唔捻识做 game 嘅，就唔好搞人哋。即系我睇法就咁样嘅啫。咁啊，另一单都系一个腾讯相关传啊，传都系传闻嚟啊。腾讯会开发呢个 Elden Ring 嘅手游版。 哦。 嗱，我相信呢真嘅可能性应该唔低噶啦，正常就唔会无风起浪嘅。不过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腾讯个朵向来都唔太好，而且。有手游版嗱，如果即系佢系纯粹移植嘅，咁就纯粹系技术问题，咁腾讯应该唔会太大问题嘅。Elden Ring 你降低啲画质啦，即系嗰啲冇咁复杂，即系件嘢都可以怼落去，你搞掂啲界面啊嗰啲问题，应该就唔难嘅。咁啊，点解要搵？点解系腾讯搞？咁啊，好简单，即系冯叔有股票系腾讯有佢嘅股票啊嘛，即系咁我搵做生不如做熟。咁如果佢要搵个人做手游，咁我揀腾讯，我觉得亦都唔好出奇，可能你反转啦，亦都系可能系腾讯嗰边去主动邀约啦。咁你话腾讯同 FromSoft 呢都冇，都系 low comment， 都系不予置评，唔提你，唔做任何嘢，唔澄清，既冇肯定亦都冇否定，咁就默认啦。即系基本上如果唔系事实，通常都会行出嚟话冇咁嘅事，系咪咁啊？好似啱啱咁，咁应该就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做弯咗嘅，大家当见唔到咯，冇嘢噶，即系等于腾讯做同 Pokemon 搞嗰只咁嘅死人嘢啊，咁啊都当佢唔存在咯，冇嘢嘅，冇乜嘢嘅，即系冇办法啦。呢啲腾讯喺呢个游戏界，基本上系四围都系佢啲脚毛嚟噶啦，咁样啦。 咁有钱啊嘛，人有的是钱。 啊，好啦，咁啊呢个新年啦，咁我哋而家农历新年啦，讲一啲有少少关系啦。嗱，我老实讲，每次咧我喺台见台湾点样过节嗰阵时咧，成日都想问，好想问佢哋啊，即系你明知咧嗰啲咩刮刮乐啊嗰啲嘢咧系坤鸠人嘅，基本上预期期待值系负值，而且负得好紧要嘅。 台湾嚟啊嘛， 点解仲用佢刮咧？咁啊，佢哋自己讲啊，某啲人自己讲噶咋，我引述噶咋，唔好话成日话我踩鸠佢啊。呢个台湾人赌性坚强。好几个 friend 都咁样答我，虽然佢冇答到我噶，其实我问点解，佢就话我哋台湾人好赌性好坚强，唉，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佢哋就好中意喺新年就去搵啲嘢试下手气嘅，即系扭蛋啊嗰类嘢，福袋嗰啲嘢啦，咁所以就所以咧呢、这个类似咁啊，台湾嗰边嗰啲呢个刑事警察大队。唔系消委会啊，佢哋消委会应该冇我哋香港嗰个咁快，但系都系废废地嘅，唔紧要啦。咁真系市面真系抽查，点解同 A C 姐相关？因为佢抽一分签。我哋之前新闻好似有报过嘅，咁就话台湾啲一分签咧，好多都系有做蛊惑嘅，就即系咩啲将嗰啲抽证冇晒大奖俾人抽晒嗰啲嘢加落个新箱入边啊，即系或者调翻转，即系剩翻落嚟嘅大奖都未抽出，但系已经抽咗半大半箱去啦，或者半箱啦，咁佢个店家自己收埋佢啊，即系呢个好似呢个应该系 O K 嘅，当店家自己卖啫嘛，但系前者系唔得嘅。我提一提各位啦，一番签上面有个编号嘅。有个一箱个编号，每一箱个编号系独理论上一个独特嘅四码嘅编号，英数嘅编号嘅。嗰、那个编号咧，同一箱先会就会有一样嘅，唔同箱就唔一样嘅。如果你发现同一箱入边有两个唔同编号嘅嘢啦，就代表住佢混一箱，混一箱呢啲就蛊惑嘢嚟嘅。咁然后佢哋抽查呢、这个市面上搵得到卖一番签嘅铺头，抽查咗18间，有15间都有蛊惑嘢嘅。即系我哋因为我哋之前报嗰阵时候，你就话哦呢啲个别。蛊惑嘢啫，日本都有噶。我哋之前日本都报过啦，好似系龙珠嗰单一番签啊嘛。香港都有嘅其实，不过香港就买一番签本身就通常都系犯法嘅。我只能讲通常，因为正常嚟讲买喺香港买一番签系要有呢、这个赌啲娱乐牌，我唔记得系咩牌，总之要攞牌嘅，即系申请一啲嘢啲赌博性嘅娱乐啊，要攞牌，唔系真系赌牌啊。是赌博式嘅娱乐，但系香港有冇人出蛊惑咧？我话冇，你都唔信啦。但系个比例高到18间有15间出蛊惑，就真系，但系佢哋都要仲要抽。嗱呢个嗱先讲下呢个问题都唔系我噶，我喺博浪入边见到有人问，点解咁多人都仲要抽？跟住下边有人话台湾人赌性坚强。嗱呢啲都唔系我讲噶，嗱我冇屈金我啊，即系戴翻个头盔先啦，大家明啦。咁啊，不过我谂正常我哋唔会走去嗰边抽噶。虽然我好似上次去台湾嗰时，一同行有人就行国唔系行去台湾嘅信和啦，我唔记得间叫万年，行万年嗰阵时就有同行嘅就抽咗两嚿都系细奖嘅。不过算啦，呢啲即系我呢啲抽手气嘅嘢啦，我就睇一睇各位。假如你去台湾旅行有咁啱，你去到嗰啲地方。即系咁啱手痕咧，就唔好抽啦。咁啊，大家都知噶啦。佢哋呢啲人好捻中意出蛊惑噶，尤其是你代理监管不力，本家日本自己都出事啦。我哋之前有提过，点解台湾咁难管？就因为有好多水货存在。咁样啦，继续都系台湾啦。咁啊，跟进嚟嘅。我之前 Ivan 嗰单事件，咁啊继续跟进。咁啊，就已经系问题，就已经唔太系个 Ivan 啦。虽然 Ivan 已经变咗个图腾啊，老老实实好得意啊。即系有啲咩相关嘅嘢，就拱佢出嚟噶啦，拱佢出嚟讲做叻他嗰啲嘢。但系问题真系唔喺 Ivan 上面。咁啊，几样嘢啦。首先就 Ivan 嗰边自己啊出咗个好暖场嘅叫做咩啊自白啦吓，咁就话其实我哋都系同号嚟嘅，我哋业界自己管咗先嘅。咁如果我哋唔管嘅话咧，真系到法我哋讲咧，同你哋讲咧，就系点讲啊，劝导嚟嘅。但系真系有嗰啲执法机构去搞咧，咁就上孖叶要依家要锁噶啦。我哋自己管咗先，咁啊好啲啦，类似咁嘅嘢啦。我咪话其实我哋都系同号嚟嘅。我唔肯定到底系呢个嘢有效啊，定系咩？大家个火力开始冇咁针对佢，咁亦都系理解啊，老老实实。无论佢存唔存在，条法律本身就系咁样，就喺度。只要执行嘅话咧，你哋全部都濑嘢。我哋啦吓，或者叫即系睇你佢应该唔会跨海追捕嘅，我相信。而家就开始就去睇翻点解好多人问个问题。点解件事啊？会突然间就出嚟啊？其实咧，就我哋之前就提到嘅，就其实上年三月 上年三月嘅事嚟噶啦，就已经系修化呢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基本上就系儿保法啦。我哋叫一般我哋比较熟悉嘅叫法，本来就冇乜嘢，因为佢原本咧就系呢个性算啦，红标黄标啦，唔紧要，性交猥亵行为的图画，佢管制嘅呢样嘢。但系我之前我呢度提过啦，原本要讲咧，日台湾一路存在嘅都系讲紧要讲法律原意嘅话，都系指唔单止去管真人嘅性交啊、性非礼的嘅嘢啦吓，佢亦都管你出去影，即系点影相又好，拍片又好，点好，嗰啲就叫做呢个性交猥亵行为的图画。当时系咁样叫嘅，但系三月嗰日嗌修法嗰阵时咧，林拉屎就有人将佢加掉条款，即系就系呢啲法案会有啲修正条款啦，系咪啊？加咗一样叫做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之图画，咁啊大镬啦！即系嗱呢个嘢咧，我印象中应该系参考咗日本相关嘅法例嘅。我哋之前讲日本个管嗰阵时都提过啦，日本相关法例入边就有系有类似嘅嘢嘅，但系咧。但系佢有一个不成文嘅做嘅习惯啦，就系咩先叫呢嚿嘢咧？佢哋有个非官方定义嘅，就系性器官冇打格。嗱，呢个我印象中系冇写入条文嘅，但系佢一路都用呢个方法嚟执行，所以点解日本要打格？我哋专题有提过，唔详细啦，要听嘅翻听专题。所以佢哋呢嚿嘢，佢文字表面上系一个非常非常阔捻到阔过大西洋嘅描述方法嚟嘅，但系喺日本，即系佢只系参考对象入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狭窄且清晰的定义，就是露出性器官而无打格。它是这样定义的，没有其他定义了。 总之打了格就什么都可以了。 是啦，没错， exactly 就是这样。但是它里面呢就抄一点不抄一点，就只是抄了这句话，然后那条嘢就已经过了先讲。但是一路都用回以前的习惯，就是哦三次元管二次元管。咁我大家都有咗佢啦。如果你要辩护啊，就好正常啫。咁你三次元嘅会有受害者啊嘛。你无论系佢自愿，佢所谓自愿又好，非自愿又好，你都系有受害者噶嘛。即系我哋都系嗰句，呢啲唔应该存在嘅。咁但系如果系绘画出嚟嘅图，虚构出嚟嘅图，咁就唔会有任何受伤啦。咁当然鬼佬主要系鬼佬啦，就系、是、你有一种好传统嘅观点，就系你会引起乜乜七七。嗰啲嘢，即系你会引起犯罪啊！嗰类嘢啊，即系咁啊！但系呢度冇讲啦，咁啊，呢度呢次修法就将佢收咗落去。咁当初签联合签署就有1、2、3、4、5个，有5个委员就去联合咗去签修正案，联合佢提出嘅呢个修正案。咁但系咧，咁而家件事烧出嚟啦，个委员系民进党嘅，咁。泛云叫做我唔识佢，老老实实亦都唔care啦。咁因为咁样，大家都喺度嘈啦。咁一部分就系、是、当然系嘈嘅，就系嘈佢，即系你管捻到个国家啦。之前唔系咁样噶，你管嚟做乜咧？咁样乜乜七七。咁咧，其中一个委员啱啱讲泛云嗰个咧，就自己跳咗出嚟就否我唔关我事啊。即系佢个态度咧似乜嘢咧 ？AV 修法拆开少少啦 ，AV 修法而家嗰边。收完之后，嗰边业界风声鹤唳走出嚟示个威嘅，喺上个礼拜示走出嚟示威，就系话喂你这个法唔该你执执佢啦，喂大佬我哋就嚟烦都冇得开啦，新兴礼地嘅嘢啦，即系 A V 就嚟消失喺日本啦，咁啊，所以点解佢哋会咁唔爽咁样就系、是、喂我哋明明我哋嘅 A V 搞到全世界都有，但系就系我哋冇，即系类似咁嘅嘢啦，系唔紧要翻嚟，咁佢就系一个我当初都唔系好熟嘅就件事，咁唔熟你又签，类似咁嘅说话啦，咁啊，睇起嚟佢哋想重新协商过，从佢呢个修法，咁啊，老老实实，我成件事，你根本就唔应该嚟，唔好提佢，唔好理佢，又好捻得佢，即系然后将佢带单咗佢，咁最麻烦嘅地方就之前我哋提过，就系佢哋个机构有人投诉，佢哋有做嘢。咁咩？你咪交做咯。而家好捻麻烦就系啊，佢法律就定咗喺度。法律话就包个二次元嘅，但系人哋投诉的时候，你就唔可以话，法律即系就你唔可以话二次元唔算数，所以佢哋而家卡 Q 在呢个咪死胡同入边，我谂紧我捻鸠啊！即系我哋呢边无论我哋呢边系指英国定系香港都好啦，大捻把法律啊放捻咗喺度唔会执行噶啦， 即系都唔系嗰啲，唔讲嗰啲咩先讲呢个系解释式嚟啊，啲咩初野拳嗰啲嘢，唔好讲呢啲啦，大捻把啲啊，即系呢个有个决斗拳啊，嗰啲咩嘢，喂大佬大捻把法律写捻咗喺度噶，都可以唔执行啦，即系等于去香港旅行，香港有啲法律以前系从来唔执行嘅，几廿年冇执行过啦，点解？喂，你一执行，实会俾人司法复核嘅，你点个人权法啊嗰类嘢？类似一样情况啫，你咪交执行咁咪得咯。就算你唔想收，你唔想收有乜问题啊？真系唔系问题噶。你冇选择性执行咁样，全世界都犯法都冇问题。就嗰条友仔得罪咗你，你就揾嘢去选择性执法，呢啲就系问题啦。即系又或者系全世界都做，你全世界都唔理，就收个投诉先做嘢。即系我呢东北方轮嗰啲司法。我好似就是、我正常嚟讲咧，就唔会太过管佢啊。但系关到我哋 A C C， 就关到我哋罗利事啦，关到我哋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嘅事啦，吓、這、呢个毛马罗利 H 曼嘅问题，咁就呢、這个所以比较关心少少，不过就继续睇咯。因为件事咧，就我谂会有排搞嘅，因为牵涉到修可，如果要修法的话，又或者系睇佢点搞咯。老实讲，我都系嗰句，佢可以原地解决，同日本一样，唔捻苏佢，或者你定你清楚，你定或者你将佢定义，无论系附件定系习惯地，好似日本咁样将佢定义翻做。哦，咁你几多打格啦？因为日本唔系因为台湾系冇呢啲法例，所以点解会有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就系讲紧罗尼唔使打格呢样嘢。咁你咪打翻格咯，最多系咁样啦。都唔理你啦。咁样已经解决个问题啦。总之佢哋。即系佢哋喺啲法治呢啲意识真系相当地底下，再讲一次，真系结果搞到自己打自己左脚踢右脚，真系我两鸠，而且件事未完，咁啊所以我哋只能每一次喺新闻面跟进啦吓，咁啊如果佢告一段落，我哋睇下系咪整个转头去总结翻件事啦，我亦都唔想佢太个咩啦，咁样好啦。好，咁开始啲 ACG 唔太关系，关系少啲啦，都系啲审查相关嘅嘢啦。 首先就上个礼拜咧，就系Blue Sky 即系正式开放注册啦。 呢个 Twitter 嘅生父走出嚟自己开一档， 咁咧就搞突然间咧就有唔少咧，又唔系多嘅，系唔少个跟 follow 开嘅画师咧，都就开个 account。 哦，咁唔少画师嘅，好多人都走去开咗个嘅咁样，因为之前咧，我又 Blue Sky 嗰边咧，我开咗好耐噶啦，几死水一潭嘅，因为嗰阵时仲系邀请制啊，大家知道邀请制好卵麻烦噶嘛，咁佢而家就取消咗个邀请，咁你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啦，都热闹咗唔少啊，系。 不过根据过往呢类咁嘅例子就系有嗰句咯，当你发现到玩咗一段时间之后，啲人就翻翻转头，因为依好现实嘅，因为 SNS 咧。系人越多，人话系真系越个西瓜越大咧，就越大靠边嘅。咁你人你 专业啲讲呢个叫做网络效应。 系啦，咁讲真就系你所有嘅 follow 开嘅艺人 ，follow 开嘅画师 ，follow 开嘅传媒都可以晒 X 上。咁我点解特登要走去Blue Sky 睇同一样嘅嘢咧？咁咧就好啲即系讲就系以前啊 Telegram 啊呢家嘢，结果啲人香港咪一样用翻 WhatsApp 就系、是、喂大佬，我公司所有人用 WhatsApp， 个人用 WhatsApp。最后你结果你都用翻 WhatsApp， 冇办法嘅呢样嘢，呢、这个就唔系好边样好同边样唔好问题，系真系叫做咩？边人多嘅问题。 呢个系目前呢一刻系咁嘅，但系一路点解会咁多人会寄望于咧？就系大家知道 Twitter， 总之呢几年入边咧系好多人怨声载道嘅，即系特别其中点解啱啱讲画师咧，就系画师其中一个画师群，我其实我一路提咗好耐嘅，就系成 Q 日无啦啦俾人 ban， 即系无啦啦，完全无啦啦。有部分问题其实就是东西方对于呢个啱啱提嘅啦，有点解会连埋一齐就系因为儿童色情相关问题。大家对儿童对色情嘅理解咧，系完全南辕北辙嘅两回事。即系我重申一次，喺鬼佬眼中，所有东方人都系狼。讲完噶啦，或者男嘅正太啦，女性嘅话咧，我重再讲一次，我觉得我印象中喺新闻有提过呢个例子嘅。我有一个接近四十岁嘅女性朋友喺英国，佢买有一次去买酒，俾人 check 身份证，开心到佢咧，即系大家明啦，就系这么回事。 即系好简单啦，嗱，我讲下就系、是、好多人就回忆翻就系、是，喂，我以前啊喺 Twitter 面做啲乜都冇人理啊，讲紧就系、是、就等于就黑社会个黑社会套戏个话斋就系、是、边个字又冇针啊，你个字又冇人识就冇针。喂，边个 SMS 冇人去管啦？你 SMS 冇人理咪，你 SMS 冇人玩咪冇人管咯。冇人，当你 SMS 够，当你个 SMS 够大，嗰啲左交啊，有咧就一定走入嚟噶啦。 我觉得唔关左交事啊，纯粹真系佢哋觉得，即系呢个平台本身对儿童色情嘅管制系比较严嘅，佢系本来就比较严，即系唔关佢个本身有冇人啊，成个嘢，即系咁啊，但系大家有部分啦、啊、去。找一个 Twitter 代替品的原因就是他在 Twitter 被活不下去，是他真的活不下去，他的 account 活不下去。我都说了，即是好几个都有赛季，隔几个月就被人逼一次，隔几个月被人逼一次，怎么玩下去啊大佬。即是你想想你试下你的 account 每几个月每两三个月就被人 reset 一次，不是 reset 一次，基本上是惨救了你。即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代替到 Twitter 的东西，是因为 Twitter 不踢他们走，问题就是冇话 boost 街就欢迎你，即系好多呢个画师啊嗰类嘢进驻咗，跟住发现佢哋管美少女图啦，管得仲严，咁就已经好有唔少人已经系 speed one 俾人 ban 鸠咗啦。有好多都喂，我真系觉得喂系清凉少少嘅，真系我只能讲话呢嚿嘢我谂我如果系即系先讲唔系红嘅人啦，唔系出名或者多人科嘅人啦。先有啊，有啲冇咩人科啊，都濑嘢啊。虽然我就好嗱，暂时我要利益申报啦，我用咗都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我系冇俾人 ban 过噶，我只有一次俾佢自动落咗成人踢啫。咁啊，我应该差唔多用咗成年噶啦，已经系根据嗰啲人贴出嚟张图，我觉得我个尺度应该同佢差唔太上下啫。但系我从来冇谂过嘢，当然亦都可以话开口中。咁可能係我呢头讲完录音都未出街，我已经俾人 ban 鸠咗。如果係嘅，我会同大家报告啊。但係暂时我用咗成年啦，都不时会贴图嘅。大家咧，其实你睇过 Twitter 都会啦，唔好话副将、主将我都会贴啦。咁大家都可能都有见到噶啦。如果有 follow 我 Twitter 嘅话，咁嗰个程度都系啊，呢个程度就已经系会俾人 ban account 噶啦。我同佢唯一分别就系佢系新开 account， 我系旧 account 咯。最多系咁样咋，我真系谂唔到。总之有大量人就已经系俾人 ban 咗啦，所以就系话，哦，如果你想唔俾画裸图或者系画美少女图而唔俾人 ban 嘅话咧，Boost Sky 你可以节省少少啦。即系 我唔明，我系好唔明就系点解你笔画师点会觉得就系喺 X 唔过唔到嘅嘢喺 Boost Sky 佢过得到嘅？你笔大佬 唔系认为佢过得到，而系佢喺 Twitter 已经俾人 ban 咗 account 啦。 唔系系。Twitter 都喺 X Twitter 里面都佢都唔俾你过嘢，你就唔好喺网上 Boost Sky 可以过到啦。屌 Boost Sky 佢更加左交，屌而家 Elon Musk 可能仲会即系开只眼闭，屌谂下嗰班，你谂下 X， 你谂下 Twitter 末期年代嗰班左交搞到咩事啊咩样？屌你即系期待喎。 总之结论就系个 Misky 啦，即系一个基于长毛象嘅其中一个实例啦吓。与此之外嗰嚿PAWOO 啊，迫士嗰嚿嘢啊，卖咗俾俄罗斯啊，所以有啲人就唔系好想，而且佢基本上俾成个与此仗社群 ban 鸠咗啦。虽然 Misky 好似都 ban 咗，是但咯。总之搵个第二间嘢啦，呢嚿嘢唔得。你作为 Twitter 嘅避难位置冇问题，除咗话美少女图嘅人，其他人咧你可以，我见到唔少人嘅，都开始有少少。有翻啲人用下，有翻人气啦。自从佢开咗之后，我之前好似同树洞讲嘢咁样，冇人理啊！我发乜嘢都冇人理啊！喺上面咁啊，总叫做有翻啲人理啦。我完全送佢一个后备，因为我硬系认住 Elon Musk， 我迟早会全组会 ban 鸠我悭嘅，即系唔系佢本人 ban 啦。OK， 咁样 唔得你 咁啊，都系上个礼拜开始出嘅噶啦。 开始好多傻佬带住个 Vision Pro 周街行啦。 用途系冇用途嘅，但系如果我俾我三皮出嚟去买呢嚿嘢嘅话，我谂我都会出街就带住，都带住佢。 唔好玩嗱，好认真嘅。如果我手头上有个 Vision Pro， 我带住嚟，带住新人出街行噶。屌大佬，喂 Vision Pro，香港有几多个有 Vision Pro 啊？我带住周街行啊！屌月楼喂喂，炫富梗系咁样炫噶啦，呢时候。 都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年 iPhone 啊、PSP 啊嗰啲人啊，啲人吊捻住部 PSP 喺 ISM 口，又唔知有冇大家见过嗰张相，吊捻住部 PSP 喺心口，有咩用啊？扫咯， 甩咯 ，PSP 啱啱出嗰阵时啊，啱出嗰阵时炒咗成万蚊部嗰阵时啊，iPhone 都系啦，喂唔系咩啊 ？iPhone 唔系 未见过啊？未见过 Vision Pro 啊？ 而且 Vision Pro 有个好处就系你带住出街咧，你系冇啱啱嗰啲咁突啊。 得啦，唔係指佢樣貌上，樣貌上應該仲係異常啲嘅，不過唔緊要，重點係冇咁即係話夾硬嚟，冇咁矯情。 唔係，佢樣係靚仔嘅，必須冇你出街戴住個樣咧。 我唔係講靚唔靚仔，係講你有理由真係戴住佢出街。你吊住部 iPhone 喺心口有咩理由先話我聽咯？所以而家應該冇人咁做啦。而家咁樣做，俾人話你孏噶啦。你真係冇任何理由吊住部 PSP 喺心口，吊住部 iPhone 喺心口喎。但你有理由戴住部 Wilson 部喺出街噶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冇嘅。雖然香港暫時一只能有美國到入水貨落嚟，所以應該就冇乜人。你有冇街上邊有見過？我冇。 香港未有，香港至少唔係咁，我只係 我連相都冇見過。 咁我年初二我都冇出街。 总之就是开始啦，咁就见到想象有几咁美好，现实就多少有啲不骨咁嘅。咁其中一样就是我啱发布会嗰时候我已经吐槽过啦。你睇到嘢嗰时啊对眼啊。嗱我见到所有戴住个人都唔系用嗰个所谓嘅点讲爱儿样貌啊。我唔知佢个名点叫啦，总之就是将你个样投射喺个外面画面入面，外面嘅人见你会见到个荧幕，个荧幕就系显现返你本人个样啊。之前啊嗰个嘢我冇乜见过咁嘅人，而嗰个嘢都俾人证实咗，即系因为之前只能去有限度咁试戴嘛，所以冇乜人提到呢样嘢。咁啊观看会有问题嘅，这个就是可以睇翻推荐翻大家睇一本叫《空想科学读本》嘅嘢，佢入边有提过光学迷彩喺现实上面有咩问题。其中一样就是观看角度嘅问题，你喺正前方睇佢咧，可能仲系正常嘅，你都系可以好似戴咗个潜水镜咁样嘅，但系打侧睇咧就系有待改善啦个画面，咁啊亦都好正常噶，佢顾得你。顾得东就顾唔到西，我哋专题唔记得咗有冇提过呢单嘢啦。但系而家又发现呢个的确有问题，所以好多人咧就干脆，反正睇落去都咁啊，都系咁以上噶啦，直情就系唔用嗰个功能。咁啊，前面嗰嚿就变成显，你中意显示乜嘢显示乜嘢啦，咩都有，我都见到有，但系就冇乜人见显示翻自己一样。咁亦都有其他啲使用嘢啦。咁啊，而我哋对于 VR 眼镜，虽然佢官方死打死都唔认，佢唔认嗰个系 VR， 但大家都知道嗰个系 VR 啦。大家对 VR 嘅最关心嗰样都系嗰样噶啦，睇唔睇到下面。咁啊 ，Apple 嘅答案就系 no， 唔俾。唔单止唔俾，一切色情成人方内容方面嘅应用都拒绝佢使用。咁啊， 我讲法系，而家边咁快啊？慢慢，当有一句。你当你发展多嘅话，因为据我所听到消息就话，之前好似话 YouTube 好似已经改变口风，话会开发紧专用 app 啦。 啊，呢个另一方面，啱啱讲嗰个系 Apple 唔俾人用，咁样调翻转亦都有人，即系之前 YouTube 就话过，我哋唔会俾 YouTube 嘅应用放上 Wilson Pro， 咁理由我唔系好肯定啦，总之佢话唔俾。唔知系基于竞争对手问题啊，定系咩啦？我唔知道，因为其他 VR 装置系 YouTube 某程度系可以使用嘅，咁但系通常人哋用嘅就系用网页版去解决呢个问题咯。咁之前都系Vision Pro 都有同样情况嘅，你依然就算YouTube 话唔俾，咁你其实依然可以用网页版去解决问题，因为入边你可以入边网页噶嘛。咁但系佢而家就话佢直情会开发呢个 Vision Pro 版嘅 YouTube， 因为发现咧而家出嚟之后咧，之前讲到咩点样如何滥用科幻性啦咁样嗰啲嘢，嗰啲咩 MR 话嗰类，通通都冇晒，都冇人再关注，大家睇咧都系视为一个头大式非卵上之大嘅 mon， 变成咗呢样嘢。 嗱，有一样嘢咧，我其实我睇一个测试，即系嗰啲人讲法嘅，佢一个实用嘅，即系仿物啲人使用方法，有方面就咩咧？佢可以将所有视窗。摆喺你想要摆地方嗰度，然后咧就算走咗之后翻嚟都喺翻嗰度，即系嚟话我喺房里面煲紧汤，跟住我将个时间隔将个计时器摆喺煲汤上面，然后出去，然后带住 Vision Pro 出街，落街买嘢，整完嘢翻嚟，跟住睇个煲个计时器仲喺度，然后细细 OK 够钟啦，落料啦，这个功能咧。我而家唔敢讲系点去算好，但我觉得系依类会系一个几即系坚嘅几正嘅功能嚟嘅。嗱，你话我喺门口度整个窗写住话今日几点钟做咩嘢，咁我唔行我门口就唔知咯。咁我出门口见到个窗咯，哦，我要做啲咩嘢咁样，或者系我喺电脑面前写 K 卡啲渣嘢咁样，即系佢可以喺你需要去做咩嘢时候先见到个窗，而见到方法就系咩咧？一行埋去。 嗰種應用咧，就大家都有好，即係啱啱出嗰陣時都有好多想象性嘅。咁而家真係出咗嚟咧，就其實主要都係未開發到啦，大家都知道啱啱先。雖然要開發嘅人應該係之前就已經攞到相關嘅 kit 嘅，咁但係佢哋係咪咁快已經搞電影出嚟？當然係未啦。而且佢客户數目而家目前依然係非人上之有限，佢產能有限噶嘛。咁所以就佢應該就冇咁快去成熟嘅。大家都知道產啱啱出嚟產品。一定会有啲咩问题㗎啦，即係你 iPhone 都要去到 3GS， 即係第二代先叫做好啲啦。 第三代啦， iPhone 1, iPhone 2, iPhone 3, iPhone 3S。 冇二啊， iPhone 冇二啊，边度嚟二啊喂。 哦， iPhone 3, iPhone 3S 啊。佢 3S 先开始正式叫做派出街㗎，3都未系啊。 喺嗰部叫 iPhone 3G 啊。 3G 囉。 因为佢开始，因为 iPhone 初代 iPhone 唔支援 3G 㗎嘛。佢点解佢所以话冇2啊，就係因为佢个3系叫 3G， 跟住 3GS， 跟住系4。 跳咗 iPhone 2， 冇2，不存 在。系冇2㗎。 嗯。 所以当然你可以话 3GS 系第三代，你要数系可以咁数㗎，因为 3G 系第二代。即系你可以咁数嘅，咁所以去到第四咧系，所以 iPhone 4系第四代，咁嘅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啱啱第一佢都系试水温，大家都系俾三皮嘢做白老鼠嘅啫。当然大家有部分人啦，唔系大家啦，有部分人都系中意咁样做嘅。咁因为毕竟系俾一个好好嘅环境俾你。 好嗱，问心嗰句啊，如果有3000，如果有人俾部嘢你谂咧做白老鼠先？ 嗯，俾哦，免费我一定要。 就系咯， 即系 大佬，喂。应该讲就是如果我有$3,000，挑做咪做咯，钱又有老子喂，大佬个 YouTuber 开始商周嘅流量都可能呢个数目啦，又要最红嗰批啊，喂，咁讲真，依钱唔怕晒啦，好话好多 YouTuber 以本商人噶嘛， 咁啊，即系总之佢现在就啱啱出咗嚟，咁啊问题亦都唔少嘅，不过相信有部分问题咧，就应该会慢慢解决到嘅，有个好有趣嘅少少嘢啦吓。佢入边讲咧，佢个尿袋啊，因为毕竟嗰件嘢本身已经唔重唔轻噶啦，戴上头有啲重噶啦，已经系咁，我就需要个电源部分又用线去掹出嚟嘅。个尿袋咧，佢之前话唔拆得落嚟嘅，咁跟住人发现咧，其实可以用退卡针嘅形式，笃支退卡针，佢有个窿俾你啊，笃支退卡入上去，其实可以弹翻嗰个嘢出嚟。嗰个接头咧，一个类似拉链，但系唔系咧。我啱开始以为望嗰时咧，真系以为拉链噶，但系同个拉链拍落去之后，发现佢系阔啲嘅，咁样类咁样嘅头咯，插落去。咁啊，所以嗰件嘢系唔防水啊。 黐线，咁咪真系冇咁过分。 虽然佢望起嚟好似潜水镜，唔过其实唔防水啊。 系冇咁过分， 即系咁啊。 如果佢价钱减一半嘅话，我真系会买嘅。但系而家至少个价钱未去到话，至少呢个价钱未去到我话我买嚟晒都抵得唔得？呢个价钱都 OK 都唔得。 但系我觉得等两三代啦，你 iPhone 真系多人用啊，都系 iPhone 4先多人用噶嘛。 系啊 ，iPhone 我系除所以先 3GS 上车啫嘛，通常 3GS 理论上已经第三代啦， 可能第四代嘅，通常等到，不过算啦，呢个唔讲啦。 嗱，咁样就大概系咁样咯。咁啊，咁今个礼拜咧，其实仲有唔少事嘅，但系一嚟我哋就吞期嘅问题，所以我呢个今个礼拜已经非常之多新闻啦。二嚟就系我哋有啲新闻系好捻长，都唔想去讲两句就完，佢可以而家成个钟头嚟倾，所以我哋将佢全部掟落专题度，我哋由专题嘅形式去讲出嚟，可以详细少少同大家讲咁样啦。 咁就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